张松慧。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棒儿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字，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这么两句：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前面三字经讲到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家长和老师的作用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接下来这四句呢，既是对孩子说的，也是对家长说的。字面上的意思很好理解啊，子不学非所宜，孩子小的时候啊，不学习，这肯定是不合适的，不适宜的。幼不学，老何为？年轻的时候如果不学习，老了以后你能有什么作为呢？能干什么呢？啊，像咱们民间的这个俗语所说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字面上的意思虽然很好理解，但其实这个观点呀，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的。从古至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一直有争议，特别是今天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可能会提出孩子啊，在该玩的年纪就应该享受童年的乐趣。因为孩子啊，入学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课业负担逐渐的加重，有时候呢的确可能会挤占孩子呀休闲娱乐的这个时间。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啊，这个本来孩子爱玩是天性，却因为这个学习呢把这个天性生生的得压制下去，哎，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妥当啊。有人就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认为说长大以后成就再辉煌，没有童年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人生。这个话说出来的确呢可能会激起一些人的共鸣，尤其啊成年人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因为学习啊不能去跟小伙伴打篮球，不能去玩游戏等等，这些脑海当中可能负面的一些这个回忆吧，就会使人一定程度上认同这样的观点啊，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吧。但是我们说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正确的看待？让孩子学习并不是说要剥夺孩子童年的乐趣，学和玩是可以良好的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因为说学习可能会给孩子造成课业上的这个压力，我们就把学习这件事情一棍子打死，认为孩子就应该是去撒开了玩，认为家长可以无视我们引导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这样一个责任。这么看问题啊，是不负责任的。孩子虽然小，虽然有玩的心理需求，有童年乐趣的需要，但我们必须看到，孩子进入适学阶段的年龄之后啊，那也是他一生当中学习能力最强，记忆能力最强的时候。 我们如果错过了这段学习的黄金时期、黄金年龄啊，过后那是需要用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来补儿时欠下的课的。这方面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我们生活当中身边恐怕也经常能够看到听到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今天呢，请您欣赏一段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赶考》，作品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了学和不学的差别。 这回啊，我们来说一回相声。 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 啊，这个 啊， 马马虎虎吧。 哎，别马马虎虎。 哎，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我们不敢说好啊。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倒是念过几年书。 请问您一句话。 什么话呀？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哦， 头悬梁锥刺股吗？ 那是念书吗？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让我看那是自杀。 怎么会是自杀呀？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嗯，您就甭带这野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到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嚯，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怎么呢？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不是扎怀子骨。 扎哪儿啊？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怎么呢？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好嘛。啊，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 不是扎滋味。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怎么呢？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啊，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啊，赶考吗？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对，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哦，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怎么样，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哦，都有什么呀？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这倒是实话。 当然实话了。 哎，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哦，有这么一回事。这是哪儿的事儿？ 安徽省合肥县。 哦，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那个呢？ 那个姓黄叫黄统。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吴晴学问大。 哦， 就是一样。 怎么？ 家道贫寒。 是啊，您说他穷啊。 书可念得好。 哦，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根本不怎么样。 是啊， 学问没有。家里有钱呢， 趁钱。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这话说回来了，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为什么呢？ 他笨。 哦，笨 啊，笨的都出奇了。 怎么笨呢？ 你算吧。 嗯， 有一次念了仨月的书， 嗯，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就这样。 是啊，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仨月没认识一个字。 嗯，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嗯， 哎呀先生， 嗯， 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怎么呢？ 这个孩子太笨了。 太笨了 啊，干脆 嗯 不让他念书了， 不让教了。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为是混饭吃。 哦，弄两钱儿。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还慢慢来呢？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那怎么办呢？ 好了， 嗯，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啊， 您再教一个月。 哦， 我也不希望多。 怎么样？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嗯，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哦，对，这孩子太笨。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怎么样？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教哪个字呢？ 笔画少的。 嗯， 姓丁的丁字。 哦，丁字笔画少， 一横一竖一挑钩。 哎，丁， 行了吧？ 嗯，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童。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童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当丁丁当丁丁当， 好嘛，打铁呢这个。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就是啊， 光念丁， 嗯， 哎，丁丁丁，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嗯，怎么样？ 到了这天早起来， 嗯， 老师没让他念。 我没让他念。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换换脑筋。 哎， 嗯，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嗯，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老师是想这个呀。 啊，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哎，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钱就到手了。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统这么一瞧， 嗯，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认识。他念什么呀？ 我瞧着他眼熟， 眼熟，他念什么呀？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嘿，到底念什么呀？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嗯，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是危险了。 嗯，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呀？ 第二天早晨起来， 嗯，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干嘛呀？ 就给黄统搁在手里头了。 哦， 你啊攥着这个钉子。 嗯，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是，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当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行了，嘿，等了一会儿功夫，黄统他爸爸真来了。 老头来了。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哦，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嗯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念什么呀？ 黄统一笑，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怎么又来劲儿了？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得， 把先生给气的。 哎，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 哎呀， 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嗯， 我这 啊啊，铁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三十两银子， 嘿， 一个子也拿不到手。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啊，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十几年。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啊， 他还闹个头名。 嘿，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花钱买的。 哦，我说的呢， 买了个头名。 是啊， 过了几年会试， 嗯，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进京赶考。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对，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嗯 啊， 走不到一块儿啊。 怎么回事啊？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哎，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是徒步进京， 走着去。 哎， 黄统呢？ 黄统啊， 啊，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哦，就在那儿，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那难怪了，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哦，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哦， 考场有三道门。 嗯，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嘿，那说辞可多了。 都有什么说辞呢？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那叫什么呀？ 得叫鲤鱼胡同。 为什么呀？ 鲤鱼跳龙门吗？ 就为借这吉利话。 哎， 嗯，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哦，怎么写的？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争羞耻， 下联呢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横批 天开文运。 哦，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这是怎么写的？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嗯，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嗯，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是，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就得那样。 好嘛， 这个黄筒来到龙门这会儿， 嗯，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筒拦住了。 是啊， 站住，胳膊举起来。 嚯，这是特务啊，这是。 哎，是得要检查。 这是检查呀，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哦，这么回事。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他有钱呢。 你再看这搜检， 嗯， 也不检查了。 怎么样呢？ 跟着就喊。 哦，喊什么？ 搜过，什么也没有。 多的搜了。 入场。 入场了。 下一个。 下一个该谁了？ 无情。 哦，无情。 无情穿的衣裳很破 啊，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是啊， 搜，不准入场。 为什么呀？ 搜出当票一张。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无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真是 一狠心 啊，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都给他了。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是啊，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怎么喊？ 搜过，什么也没有。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啊，当票上没字。 那是当票吗？ 哎，白纸一张。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两个人进去了。 嗯，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哦，对，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干什么锁门呢？这您不懂，这怎么意思？ 好嘛，这叫锁围。 是啊， 一锁就得三天。 三天？ 哎，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大小便呢？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哦，晚上呢？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如果要失了火呢？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怎么？ 他有规定啊。 什么规矩？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这都叫什么事啊？ 就这个事， 这规矩是倒霉。 不大伙儿的功夫， 嗯， 体纸发下来了。 是啊， 吴清一看体纸， 嗯，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对， 这个文章 啊， 搁到吴清手里头不算回事。 怎么？ 提笔就写。 哦， 刷刷刷，奋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哼，交上去了。 对，他有学问嘛。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啊。 哦，也是提笔就写。 哎，吃饱了就睡。 吃饱了就睡了？ 他不睡怎么办呢？ 怎么？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他心里有根呢。 嗯，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哦，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心里有谱。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就是嘛。 果然三场以后，吴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这话又不对了。 怎么？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怎么意思？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还落一个凑合着， 白凑合了 啊！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啊，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哦，皇上要看电视。 嗯， 那也不错呀。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谁看电视啊？ 什么电视啊？ 什么呀？ 啊，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没听说过。 到了殿试的时候啊，这没学问的黄统在皇上面前可就要露馅出丑了。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这段赶考。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请上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啊，为我们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赶考》。 到了这天，应众的举子聚集朝房，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怎么说？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无情， 无情，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无情怎么说的？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皇上说听题，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哎，这是怎么讲啊？ 雪地压飞 啊，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这就叫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哎，天空出彩霞呀，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对的不错。 皇上一听高兴了。 是啊。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呀？ 臣名无情。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是啊。 什么无情 啊？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啊。轰出去了。 给轰出去了，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哎，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黄统。 黄统啊， 嘿， 要麻烦。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找他舅舅呢。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出的什么题？ 朕说，一行睁眼向南飞。 黄统对什么呀？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皇上一听，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睁眼，是臣对两只烤鸭， 还对付呢。 哎，朕说睁眼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好嘛， 他您那睁眼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俩饿嗝呀。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有。皇上火了，哼，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哼，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哦，麻烦了吧。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主考官呢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就是啊。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怎么办？

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连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您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喊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六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的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瞻仰瞻仰您的墨宝啊！不不不，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哈、啊！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波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天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很好。来，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这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钢字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的。嗯，把这条接过去了，把这条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